喂喂，可也米罗耶巴拉西普米，梅西蒂亚帕马弗雷特西普米，帕蒂乌斯克里瓦沃帕德苏尼奥，帕马克西里帕马克斯卡图尼。 Creo.